我只能欣然接受这个结果了。 但我们仍然是最好的朋友。 谢谢你加入我的最好，可是我不想要什么最好。宁静啊，我不甘心。麦克看着也很冷静，只是眼神里多了几丝坚定。 从新天地出来，百城要方志远送他回家。方志远把百城送到楼下，但是没有上楼的意思。百城笑了笑说：“哟，怎么回事儿？吃醋了？”“ 吃醋？”“ 刚才看到你前妻和麦克在一起，吃醋了。”“ 哦，没有。”“ 志远，我越来越不懂你了。既然你心里还有他，那又何必离婚？那我又算什么呢？”百城终于发问了，他实在有些无法忍受方志远的若近若离。 百城，我需要时间。 你需要时间？去年你就说你需要时间，没离婚之前你就说你需要时间，现在你还拿这个当借口。方志远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但是你至少得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，让我知道我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吧。 方志远没有说话，只是呆呆地站着。 方志远，你心里真的有我吗？ 有，我心里有你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的你和现在的你不太一样。 不太一样？怎么不一样了？ 我心里的你是十几年前的你，我们的那段感情也是十几年前的感情。白城，一切都变了，不只是你，还有我，我们都变了。我很珍视那段感情，只是如果我们现在是真的决定重新开始的话，那是不是要对对方重新进行一个了解的过程啊？ 怎么了解？要不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？ 这是方志远从来没有看到过的。白城，他的眼睛里满是红色的血丝，也满是愤怒。哦，不用，白城，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。我是说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，你也要重新了解我，不只是我。 方志远！百城怒吼了一声，却又一下子抱住了方志远。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志远。 方志远僵在那儿了，手脚都无法动弹了，他被百城的汹涌给吓住了。这个女人他什么都不要，你不觉得有些可怕吗？鲁泽熙的这句话回响在方志远的耳畔。 这一天，周宁静终于拿到了被傅丽丽骗走的60万。按照他和方志远的协议，这笔钱归周宁静，确切地说是为了给周子准备学区房的。原先周宁静是想和方志远假离婚，把现在这套房子过户给方志远，以规避政策购买二套房。可是如今假离婚成了真离婚，房子呢又过户给了周宁静，眼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卖掉住的这套了。只凭周宁静一个人，要是不卖掉这套自住房，就算勉强拿下了二套房，那每个月的月供都能够掏空的，更别说还有日常花销。自从小周子上幼儿园，周宁静更是捉襟见肘。虽然方志远每个月会给3000块的抚养费，可这3000只是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，那孩子的一应吃穿全是周宁静在出钱。 比如前一段时间，幼儿园的小朋友突然流行起一款运动鞋，300块一双。周子倒是没有要求周宁静给他买，可是他这个当妈的，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孩子的失落，他便给孩子买了。看着是小钱，可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即便是在幼儿园，孩子之间也有了攀比，孩子也有了虚荣，不能因为一双几百块的鞋子就让孩子觉得自己不合群儿吧。现在还只是一双鞋，那以后呢？周宁静简直不敢往下想，不知怎么他竟还佩服起潘瑜来了。要说潘瑜现在的物质条件，那还不如周宁静呢。周宁静前思后想，变得有些失神起来。王秀芬挨着女儿坐下了。宁静，那个学区房你去看了吗？ 啊， 妈，我已经联系中介了，这几天就去安排看房。妈，你这几天少往外面跑，咱们这房子我已经挂出去了，随时都会有人来看房的。这房子你真的要卖呀？王秀芬看着周宁静。妈，这房子要是不卖，我拿什么买学区房啊？宁静啊，我昨天买菜的时候怎么听楼下你刘阿姨说咱们这片儿啊要建地铁，那房子会升值呢。哟，消息传的还挺快的呀。你刘阿姨那房子本来也打算卖的，想卖了呢到他儿子那个小区重新买一套，这样两家近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可是刘阿姨吧，一听说这房子要升值，人家决定不卖了。嗯，能不卖自然是最好的。哎，宁静啊，我觉得这房子呀咱不能卖，真要卖呀那就卖我那套，我和你爸那套。周宁静愣住了，说着王秀芬掏出了一本房产证。你看啊，我连房产证都取过来了，那个房子小是小了点儿，不过我问过了，要是咱们现在出手，估计也能卖个80几万呢。卖了钱你拿着，再加上你现在手里的60万，那学区房的首付应该够了吧？真要不够，咱们再想办法凑呗。总之，这套房子不能卖，得留着升值。 妈， 你说什么呢？那套房子是爸留下的房子，不能卖。你爸留下的那不就是你的吗？妈都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，住哪儿不都一样啊？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就跟你住。哪天你再成家了不方便了，那妈就住养老院。不过呀，妈就一个要求，妈可不许你远嫁，要是再找对象还必须是找卯城的。我住养老院，你和周子也能够来看我，不是？不然人家看我孤老太太一个，那被人欺负怎么办呢？妈，妈，我不会卖我爸留下的房子，我更不会让你住养老院。哎呦，别傻了，那房子我现在也不住，留着干嘛呀？啊？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王秀芬拍着周宁静的后背，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啊，听妈的就对了。还有啊，也别为月供的事情发愁，这套房子到时候咱可以租出去呀，租金还这里的房贷，那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呀。 那套学区房的房贷嘛，妈跟你一起还。妈还有退休工资呢。周宁静万万没有想到王秀芬会说这些话，她感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只是在那儿哭。小周子从里间跑出来，懂事的给周宁静递过纸巾。 妈妈，你怎么啦？ 哦，你妈没事儿，你妈是高兴的。王秀芬笑看着外孙女儿，因为呀，我们的日子呢，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幸福了。周宁静一把抱住小周子，啊，对，周子，外婆说的对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这事儿啊，明天就去办，越快越好，办好这事儿啊，你这心结才能打开，你才能够真的往前看。周宁静点了点头。嗯，我听妈的。小周子笑了。 嗯，我听妈的。 周宁静破涕为笑。 方志远固然在为百城的事情烦心，可更让他头疼的是公司那摊子事情。叶峰和小鱼离职之后，他要重新搭建班子，原有的老员工呢，全是一茬青黄不接的。倒是从外面请了个管营销的，可那个人只是骑驴找马，对大方的业务根本不上心。试用了不到半个月，方志远就让这个人打包走人了。方志远呢，只好自己重新接管起了销售业务，一面带员工培养骨干，一面呢拓展新业务，挖掘新客户，弄得他是心力交瘁。如果付出都有回报倒好，可是呢又偏偏不太顺遂，如此到了李成那边的民间借贷到期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凑够这笔钱，只好又续借了三个月。创业之路直到是举步维艰。忽然想起了之前周宁静的种种，周宁静不愿意把他们的存款拿出来，想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要是全砸进去，这会儿啊也应该赔的骨头都不剩了。要是没那笔存款，学区房呢也只能是梦想了。这么想想，方志远竟又浑身轻松起来，因为他这会儿的成败只和他自己有关，是断不会连累周宁静母女了。不过听王秀芬说，他准备卖掉王夫留下的老房子，好给周宁静筹措学区房的首付。这个时候方志远又觉出自己的无能来了。以前他总认为周宁静危言耸听，什么阶层固化呀，什么不能输在起跑线呢，这些话而今想起来，虽不句句在理，却又是不能够辩驳的。倘若他方志远的出身跟麦克一样，家境优渥，生在帝都，父母有能力送他出国念书，他的人生怕是又完全不一样了吧。方志远想起了大学时代的那个自卑的自己来了。是啊，一切自卑的来源可不就是因为自己的出身吗？三线城市下边的十八线小县城来的，全县只有一所学校，还是囊括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那种，还算是他的父母稍有远见，鼓励他考到某城一中，告诉他如果他想走出旗镇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念书，拼命的念书。不负众望，他终于考取了某城一中，也成为了这所高中的风云人物。那会儿他方志远可真风光啊，学霸，人又长得帅气，整个一个伟光正的形象。别说暗恋他的女生了，就是哭着喊着要和他交朋友的女生也是数不胜数的。可是说来也怪，那时的他就喜欢百城身上的那股子劲儿，那股子谁也看不上谁也看不起的劲儿。他总觉得百城这种女生 真率、自然，充满了生命力。可是自己呢，他虽然看着自信满满的，有时候仍然活得是小心翼翼的。到了大学，五湖四海来的同学有的是能人，方志远彻底沦为了大多数。他发现自己没有才艺，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即便是长相勉勉强强，也只能算是班草。他不甘心，可他又无能为力。也许周宁静是对的，也许周宁静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同样的心路历程，所以他才想把最好的给孩子，尽力为孩子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。而一套学区房就成了他周宁静最迫切想要实现的梦想。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呢？是啊，现在他有点理解了，可他们怎么就分开了呢？这天上午，老八刚到办公室不久，前台就打了电话了，说有人找，还说是老八的阿姨。老八一愣，心想，难道是老家来人了？不会呀，要是老家来人，父母一定会先打电话呀。结果下楼一看，竟是明航的母亲刘素芝。刘素芝大病初愈，看着清瘦了不少，但是精神还不错。她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盒，她笑盈盈地看着老爸。老爸诧异地说：“哟，阿姨呀、啊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 啊，来看看你，给你送点吃的。哦，你不是喜欢我做的丸子吗？我给你带了一点儿。”“ 哎呦，哎呦，那什么，那我先谢谢您了。”“哎， 哎，老爸。”哎，你看你这公司有坐的地方吗？阿姨呀、啊，有话跟你说。要不，你请我到你办公室坐坐。 行，行吧，啊。 吃人嘴短，对方又是长辈，老八确实想不出拒绝的理由。 到了老八的办公室，刘素芝这里看看，那里摸摸，半天也不说他是来干嘛的。 老八实在憋不住了，泡了杯茶递给了刘素芝。 阿姨，您喝水。您找我有事儿啊？ 啊，有事儿有事儿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 哦，那您说。 嗨，还不就是明航的事儿吗？ 明航的事，明航怎么了？ 刘素芝正色，缓缓坐下，看着老八。阿姨知道你和海丽的关系。 哦，嗨，我跟海丽是，对，我们俩以前呢，确实是两口子。 是是，明航啊，都告诉我了。哎呦，都怪我记性不好。我说呢，看着海丽总觉得面熟。 不，老八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，他不知道刘素芝过来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，就只好沉默着。 哎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阿姨也不懂，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你。老八呀，你呢和海丽离婚，跟我们家明航没关系吧？ 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怎么跟明航有关系？ 我呢也不是没有问过他，明航都说了，说你和海丽是为什么离的婚，现在呢又是为什么想跟他复婚。不是阿姨多嘴，阿姨觉得吧，这离就离了，不管他是什么原因，那都已经翻篇儿了，对吧？ 哎呀，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 没听出来吗？ 我真是听不出来呀。 现在这海丽呀，看上我们家明航了，

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夜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娘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 在哪见过。 明航的母亲刘素芝继续对老八说，就是因为我们明航什么都知道，他才迟迟不跟海丽在一起。这孩子心地善良，这本来是件好事，可是既然海丽已经不喜欢你了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知难而退，还是应该成人之美。你 阿姨啊，阿姨，我知道了啊，我全都知道了，我谢谢你啊。这样我等会儿还有个会啊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 哟，你赶我走啊？ 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真有事儿。阿姨，这样咱们改天聊啊，好好聊，成吗？ 那我说的话你都听进去没有啊？你都听明白了吗？ 我都听明白了，我全都听明白了。 哦哦，那听明白了就好。刘素芝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去。 等他走了，老爸拨通了陆泽熙的电话。 老陆，晚上你给我组个局，就安排在公寓，你把明航、志远、毛俊全都给我叫上。 什么情况啊？啊， 升职了，升天了。 老八狠狠地挂断了电话。到了晚上，鲁泽西果然把人都叫齐了。他不知道老八到底是怎么了，后来打电话老八也没有接。没有办法，听老八那语气还挺坚决，像是不组这个局呀、啊、他就要跟陆泽熙没完似的。陆泽熙和方志远一起准备了晚饭，还开了一瓶好酒。等毛俊和明航都到齐了，老八还没有来。四个人等到8点多，老八才姗姗来迟，看他那个样啊，好像还喝了。陆泽熙有点不高兴了。哎，我说八有根呢，你可不够意思啊！啊，这局是你让我组的，好，我组了，人也到齐了，你呢？你去哪儿了？ 老八打了一个嗝，一股子酒味，冲得鲁泽西都睁不开眼睛了。我去，鲁泽西说，你这是在哪儿喝的呀？老八笑着说，都到齐了哈。毛俊、方志远、鲁泽西，还有明航，对，明航，对，你们都到齐了。方志远说，都到齐了。老八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老八大笑起来，一指明航说，怎么着，听说你很同情我呀？明航缓缓地站起来，不明就里，一脸的懵。你他妈同情我？你居然同情我？我让你同情了吗？我要你同情了吗？明航摇摇头。老八，你说什么呢？毛俊笑着说，行行，别发酒疯了，你干嘛呢你？ 干嘛？ 老八一脚踹飞了一张椅子。 你们都在这装什么糊涂啊你们？ 鲁泽西怒了，谁装糊涂了？ 装什么糊涂了？你少在这撒酒疯，要撒酒疯你给我出去。 老八看着众人只是笑，这笑声里带着几丝凄楚。我为什么要跟海丽离婚？ 这事儿你们全都知道了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明航都告诉你们了是不是啊？ 明航一下明白了，他拉住了老八。你给我闭嘴。老八一推明航， 你给我闭嘴，算什么兄弟啊你们啊，一个一个的憋着看我的笑话是不是啊？ 方志远不明白，不是，他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老八说， 看见没有，嗯，他还装呢。明航不都跟你们说了吗？说我是因为他妈的怀疑自己生不出孩子我才…… 明航急了，老八，够了， 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。 老八哪管明航的话呀，整个人跳上了桌子，指着众人说， 是是是啊，我是怀疑自己生不出孩子来，我很沮丧，我很失望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全他妈完了，我跟海丽的婚姻要完了，所以我才一次一次地提出来说我要跟她离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耽误她，不想耽误她，你们懂吗？ 不不，你们不懂。明航还想制止他，被鲁泽西拉住了，让他说。老八仰望着天花板，豆大的眼泪滑落下来。 谁能知道啊，我一跟他离婚，他就发现怀孕了。我去医院查了，复查了，医生居然说我的各项指标都他妈正常了，我能怪谁啊？ 毛俊拍着老八的肩膀说，哎，老八老八，你说你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？ 商量？我怎么跟你们商量啊？啊，是我检查出来了我不能生孩子。我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有根。你说这多滑稽呀，一个叫有根的男人，他不育，他没根。 老八说到这儿，吹着桌子说， 像个笑话对吧？我不想成为笑话。 明航看着老八说，没人会笑话你老八，没有。我告诉你这事儿啊，我压根儿就没跟他们任何人说过。方志远说，是，我证明在今天之前我们全都不知道这些事儿。 知道不知道还这么重要吗？ 明航，我就问你啊，你凭什么同情我呀？ 啊，我不要你的同情，我不要。 明航无奈地说，我没同情你，这事儿是我跟海丽商量好的，我们不想伤害你。 老八稳稳当当的从桌子上跳了下来，他一把揪住了明航的衣服说， 商量好的？怎么商量的？ 说你们俩是为了我才选择不在一起。哦，伟大呀，明航，你真伟大呀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呢？方志远、陆泽熙和毛俊去拉老爸。老爸，老爸，不许动手。老爸缓缓地松开了明航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 我怎么就变成小三儿了？我连小三儿都不算，那我是什么呀？啊， 明航，连你妈都觉得我是多余的。今天他到公司找我来了，说我跟海丽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。他说着说着，整个人瘫软在地，嘴里边含糊地说着谁也听不清楚的话。明航无措地站着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 我。 陆泽熙和方志远抬起了老爸，把烂醉的他放在了沙发上。毛俊看着明航说：我能理解老爸啊，我也能理解你。这事儿呢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吧确实有挺复杂。要我说吧，等过几天，等他冷静下来了，你们俩得好好的谈一次。明航点了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这老爸酒醒，看到了坐在一旁的方志远和陆泽熙，忽然想起自己酒醉后说的那些话，自是后悔难当。方志远笑了笑说：得了，总算是醒了，给你倒点水。陆泽熙调侃着说：别呀，再给他来点酒，以酒醒酒啊。老爸挠着头说： 不了，来点水吧，来点水吧。 陆泽熙递过了水杯。这是喝了多少啊？你醉得可不轻啊。 没喝多少。那什么，毛俊他们俩走了。 是。毛俊走了，明航也走了。老爸，都是哥们儿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至于吗？好好的把话说开就好了嘛，非得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啊。陆泽熙说着叹了口气：哎， 我就一时冲动。不是，你明恒他没事吧？ 方志远说：哼，幸好没事，你呀差点又把人给打了。你说你们这闹的，明恒他冤不冤呢？老爸低着头说： 我也不是挺冤的吗？ 陆泽熙振振有词地说：你为什么要跟海丽离婚呢？这个明航啊，他还是真的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你是冤枉他了。再说了，就算他告诉了我们又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为什么要笑话你呢？没有人笑话你。老板，你看我当初被潘宇戴了绿帽子，你们谁笑话我了？还有我跟默默求婚，人家直接就跑了，你们笑话我了吗？嗯， 对呀，我离婚了，现在混得又这么惨，也没见你们笑话我呀。 方志远也补充着：哎呀，看不出来呀，你这人高马大的像条汉子，怎么就那么玻璃心呢？老爸低着头，羞愧无比。陆泽熙不无责备地说：还有啊，不是我帮明航说话，他就算是真的在为你考虑，为了你才不跟海丽在一起啊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为人仗义啊。这份仗义你不但不领情，你还骂人家。 我反正我不要他同情我。 方志远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：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，那两个人，明航和海丽，他们确确实实是喜欢上对方了，想在一起， 这真的已经没你的事了。你别玻璃心，这都是自家兄弟，我才跟你说了掏心窝子的话。你如果再胡搅蛮缠，再捣乱，就算你24小时在旧时光待着，那也没用。陆子熙说：“是啊，还不如放手啊，让他们在一起吧。”老爸站了起来，看了他们一眼，转身回房了。陆泽熙叹了口气说：“ 哎，不是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他这是？” 方志远凝神说：“他这心里啊，肯定也是怪难过的。 这不是废话吗？可再难过也得认清现实啊！啊，认清现实。” 方志远咀嚼着陆泽熙的这句认清现实，是啊，对他来说不也一样吗？也许他方志远应该找个机会跟百成把话说清楚了，他不想再这么含糊下去了。这段时间越是和百成相处，就越觉得当初那个傲娇文艺的少女早已经变了，他自己呢，也不再是那个未经世事的少年，生活早就让他们面目全非了。那个可以接受自己的面目全非，包容他的怯懦、无知、平庸的女人，是周宁静，而不是百成。虽然他和周宁静再也回不去了。 百成生日这一天，邀请了方志远。方志远买了礼物，一瓶价值不菲却又不会特别显眼的红酒。 这个节骨眼儿，他送什么都不合适，思来想去就选了这种现在不会让他产生误会，以后也不会让他产生念想的东西。酒嘛，喝了就没了。到了百城公寓，只见百城一袭白色长裙，发髻高高盘起，整个人显得雍容华贵，而公寓里除了百成再没有别人了。方志远微笑着递过了酒：“生日快乐。” 百成接了酒，似乎有些诧异，不过他还是抱了方志远一下。 方志远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只见百成脸色微微一变：“ 志远，这酒有什么说头吗？”“ 没什么说头，开了它吧，我们喝两杯。”“ 不，我不喝，这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。”“ 还是喝了吧。”方志远说着就要开酒。 百成瞪大眼睛看着方志远：“志远，这真的是你送给我的礼物？”“ 是。”“ 我生日，你就送我一瓶酒？”“ 抱歉，我真的想不出更合适的。”“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，我现在应该算是你的女朋友了吧？哪有女朋友生日的时候送一瓶酒的？”百成说着拉开酒柜的门：“瞧，志远，我有的是酒，谁要你送酒啊？”“ 百成，你冷静点好吗？”方志远错愕着，难道说去年再次重逢的时候，那个沉稳和冷静的百成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吗？“ 你是不是想和我分手？你说呀，你是不是想和我分手？”百成一下子扣住方志远的双肩，使劲地摇晃着方志远。“ 百成，百成。”方志远轻轻地拿开了他的手：“百成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。”“ 不合适在一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” 方志远往后退着：“ 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可怕吗？ 啊，你说什么？百成慢慢的瘫倒在地。 方志远赶紧蹲下，看着百成说：“百成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我喜欢的是以前的你，因为以前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一起过，我确实心有不甘，我很想念你，想念那时的你。至于你，你对我的感觉应该也是一样吧。百成，我们不能活在过去，我们都变了。”“ 不，我没变，我没变，志远，我一点都没变，我还是那么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 百成，你别哭，也别激动，我们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。 是因为周宁静，对吗？啊，你还爱着他，对吗？ 因为他，但也不是全因为他。我想过要跟你在一起的，真的。可是这段时间，我发现我一点都不了解现在的你了。 我没变，没变，我还是百成之缘，我真的没变。 百成，你听我说。 我什么都不听，不听。百成突然站起，重新拿起方志远送给他的那瓶酒，他将酒瓶对准了桌角，狠狠地砸下，顿时啪，玻璃片四溅。 方志远连忙制止：“百成，你在干什么？”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只见百成反身抓起了酒柜刀架上的一把水果刀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可以死给你看的，志远。真的，我可以死给你看的。 别动，百成，你站好了别动，你先把刀放下。 百成笑着把刀对准自己的手腕，瞬时就切了下去。急促的敲门声，王秀芬隔着猫眼看是海丽，她赶紧开了门。哟，姑娘，那么晚了你怎么来了？海丽笑得有些不自然。啊，阿姨，宁静在吗？我找她有点事儿。啊，在，你进来进来，快进来吧。周宁静从房间出来，看到海丽也感到有些惊讶。这都晚上十点多了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海丽肯定不会上门来的。两个女人走进周宁静的房间，海丽顺手带上房门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哎，宁静，百成自杀了。”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，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。